政策和做法，自觉接受国际社会尤其是利益攸关方的实际参与、核查和监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2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0元，跌10.5；美团282.8，跌3元；盈富基金28.8，升4仙；阿里巴巴219.8，跌1.8；中远海控16.52，跌5.8；中国平安81.6，跌5仙；小米集团25.25，跌2.5；信宇光学科技170.2，跌14.9；港交所454.4，跌12.6。比亚迪股份145元，跌8.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08，瑞士法郎8.559，澳元6.039，加元6.378，新西兰元5.613，欧元9.3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7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68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09美元，卖出18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道的第二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龙尾近 Megabox， 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道的第二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后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至于较早前在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龙湖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而家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涌警署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丽景。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變種病毒的密切接觸者，而家嗰個嘅檢疫期係21日嘅，又係點樣呢？如果佢哋係已經接種咗疫苗之後嘅14日，咁佢哋喺進入個檢疫中心嘅第一日、第七日、第12日嘅檢測咧係呈陰性，而血清抗體嘅測試咧係呈陽性，佢哋就可以喺檢疫中心嘅檢疫期咧由21日縮減到去14日，之後咧就有7日嘅自我監察，同埋咧要喺第19日檢疫期嘅第19日咧接受強制檢測嘅。其實政府即係呢一個嘅做法咧，亦都係根據翻衞生防護中心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嘅建議嚟嘅嚇，因為咧其實佢哋亦都係剛剛喺5點鐘嘅時候啦，發出咗佢哋嘅即係新聞稿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對於一啲喺嗰個嘅即係因為個居住嘅大廈有變種病毒個案而正係接受檢疫嘅人士咧，個做法係點樣呢？就係如果佢哋再次檢測係攞到一個陰性結果，就可以翻屋企咧進行自我監察啦。翻屋企之後嘅第3、第7、第12同第19日咧，需要進行強制檢測。咁而當局咧亦都會按咧先後次序咧安排呢啲人士咧係離開檢疫中心嘅。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話而家可能有一啲咧正喺檢疫中心嘅人士咧就有機會，只要佢滿足咗呢啲嘅條件咧，就可以係早啲咧就離開呢個檢疫中心啦。嗱，呢啲嘅安排會唔會對於市民嚟講都係方便咗咧？同埋亦都可唔可以減輕到我哋嘅檢疫中心嘅壓力咧？亦都可以，會唔會亦都有機會咧？可以令到即係啲市民啊，係更加會係覺得需要打疫苗咧，因為佢哋如果係接種咗疫苗之後14日咧，呢一個係一個必要嘅條件嘅話，咁會唔會令到更多人會去打疫苗咧？嗱，電話號碼18723一啦，咁大家咧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又嚟到最尾一集啦，我哋讲莎士比亚嘅情诗。由于时间关系，只可以讲情诗嘅最后嗰两句句子。今日咧，我哋讲第四首诗。呢一首咧，佢一开始咧。嗰十二行，因为佢十四行诗，一开始嗰十二行咧，佢就讲咧，佢话佢每次去离开嘅时候咧，远行嘅时候，佢都会小心翼翼，因为佢好惊咧，自己爱人咧，即系你会俾人偷走嘅，咁唯有咧，只可以将你锁喺心里面。咁所以心里面应该最安全啦。OK， 心里面咁啊，唔会俾人攞走啦。但系佢就话啦，最尾。And even thence, 即使喺呢一度 thou wilt be stolen, I fear. For truth proves thievish for a prize so dear. 即使我将你锁喺我个心里面，我都会惊你俾人偷走，因为你实在太正啦。OK， 正到连咧一啲 true heart 啊，好真诚、好 pure、好 true 啊嘅人咧，都会变得不可靠。咁咧就系。Shakespeare 非常之好卑微嘅爱人，听住啦。And even thence, thou would be stolen, I fear, for truth proves thievish for a price so dear。想睇翻成首诗，上萧叔叔嘅节目嘅网站。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再讲一讲咧，而家嗰个嘅安排咧会系点样先？就系、是、如果一啲系唔涉及变种病毒嘅本地感染确诊个案嘅密切接触者，只要佢咧系符合咗三个条件咧，嗰、那个强制检疫期就可以由咧喺检疫中心做14天嘅检疫率。縮短到咧係配合電子監察嘅7日嘅家居檢疫，咁、那個條件係啲乜嘢咧？第一就係、是已經係打咗疫苗兩劑疫苗之後嘅14日啦。第二就係、是、要喺入住檢疫中心當日或者係第一日所進行嘅呼吸道樣本嘅測試咧，係結果係陰性嘅。同埋咧第三咧就係、是、入住檢測中檢疫中心之後咧，佢個抗體嘅測試結果咧是阳性的。咁另外佢哋喺家居检疫期间呢，亦都係需要呢喺指定嘅日子啦进行呢深喉唾液样本测试啦。咁亦都係要完成7日嘅检疫之后呢，再要继续进行呢7日嘅自我监察，亦都要喺第12日呢喺社区检测中心呢做强制检测嘅。咁至于涉及到呢、這个变种病毒嘅确诊个案嘅密切接触者又系点样呢？就系、是、呢，如果佢哋系符合咗特定条件呢，就可以将佢哋喺检疫中心嘅强制检疫期由21日缩短到去14日，然后再做呢7日嘅自我监察啦。咁、那个三个条件呢都系包括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隔咗14日啦，喺入住检疫中心嘅当日或者第一日，同埋呢喺同確診個案最後接觸日計起嘅第7日同埋第12日進行嘅呼吸道樣本嘅測試嘅結果咧係陰性，以及咧係入住檢疫中心之後佢嘅抗體測試結果咧係陽性嘅。嗱，咁啊頭先講過就係其中一個都幾主要嘅條件咧，就係已經完成接種兩劑疫苗隔咗14日嘅。咁不過咧係科學委員會啦，亦都係指出啦，如果有一啲嘅人士吓，佢能够证明佢系感染过冠状病毒，而距离出院嘅日期唔超过9个月吓，咁又或者咧就系佢系曾经感染过，佢距离出院日期咧系超过9个月。但系亦都能够提供证明咧，就系话佢出院之后咧，已经接种咗一剂嘅疫苗咧，同埋系接种后超过14日咧，亦都可以咧将佢嘅喺检疫中心嘅检疫期咧缩减噶。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啦，咁就系咧系呢个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林慧信嘅。林慧信你好。 系你好， 主持人。系嗱，咁啊，即系头先咧嗰一扎嘅资料咧，可能对一般市民嚟讲比较复杂啦。咁但系对于专家嚟讲咧，就完全唔系啦。你觉得佢个科学理据啊系如何啊？ 我估最重要咧就系话我哋佢有少少属于可以话系从善如流啦，因为即系之前系有少少特别系最近嗰个大厦嘅撤离就属于一刀切嘅情况啦。咁依家就用翻一个即系。風險管理的一個模式去看回不同風險水平的人士，即是他們風險水平說的是會感染到個病毒或者帶有一個可以是變種病毒或者普通的病毒，不同風險水平就不同的處理方法。那變了剛剛你都即是譬如用了時間都講得其實都雖然你說對專家來講不是複雜，其實對於我來講我都覺得很複雜。 對於你來講我都複雜。 都複雜的標法。那有好有不好啦，即是佢依家變了就不是一刀切啦。咁但係變咗就要啲時間去消化返嗰個措施嗰個處理係點樣。咁但係你聽到其實個原則性都係啦，即係基本上係只要係高風險嘅呢，就嗰、那個個檢疫方面嘅措施咧，一定係就高規格啦。相對嚟講，低風險咧就低規格一啲啦。咁啊，即係可能用檢疫日子嘅長短啊，檢疫 檢疫嘅地方啊，佢哋做測試嘅頻密程度之餘咧，佢做翻分嘢咁樣嚇。 嗯，嗱，留意到咧，如果我睇翻即係科學委員會嗰個嘅新聞公佈咧，佢主要嗰個變異病毒株咧就講緊係 N501Y 嘅。咁但係而家公佈嘅呢一啲嘅縮短檢疫期嘅規限咧，其實就會係應用喺以後嘅一啲嘅其他嘅個案噶嘛。咁會唔會係即係而家你縮短咗之後，如果第時萬一又出現另外嘅一啲嘅變種病毒，可能佢嗰個傳播力係比起 N501Y 咧係更加強勁時候，咁又會唔會構成另外嘅一個風險咧？ 嗱，變種病毒咧，我哋即係慢慢都會累積多啲即係關於變種病毒佢嘅知識嘅。譬如你講呢個 N501Y 呢個其實係屬於一個基因變異啦。其實佢唔同嘅變種病毒株咧，其實佢係有唔同嘅基因變異嘅組合嘅。所以 N501Y 本身唔係一個病毒株嚟嘅。 係。 咁而我哋一路發覺點解我哋成日會提及 N501Y 咧？因為其實好多嘅啲變種病毒株咧，都係有呢個 N501Y 呢個基因變異喺度，而501呢個位置個基因變異咧，就會構成個傳播力係比較明顯係會增強咗啦。如果佢配搭到其他基因變異咧，就會有其他嘅影響啦，即係可能話嗰個傳播力會更加強啦，即係好似譬如話喺南非先發現一隻病毒咁樣啦。咁所以就如果我哋淨係暫時變咗用 N501Y 做一個條件嘅話，其實包含嘅變種病毒基本上係最重要嗰啲已經包含曬噶啦，嗰啲病毒株。咁至於你話以後會唔會發展到一啲病毒株係唔包含呢個 N501Y， 但係佢嘅傳播性就等於或者甚至更強嘅咧？咁呢個當然要較時間再去了解，亦都係加強翻即係呢方面嘅監察啦。咁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嘅，但係現行嚟講就足夠其實。 嗯，但是我亦都想即系问一问咧，就系、是、而家佢如果缩短咗喺个检疫中心嘅检疫期之后咧，佢就系翻屋企啦，做一啲嘅检自我监测啦。咁但系呢一度又点样可以即系执行得好咧？因为譬如即系以前咧，我哋都较早时段啦，即系旧年咁样啦，都会发觉咧有一啲嘅人士咧，佢虽然戴咗一啲嘅即系电子嘅手环咁样，咁但系亦都未必会系乖乖地咁留喺嗰个检疫嘅地方嘅。即系而家似乎系咪都几大部分系要靠嗰、那个即系接受自我监测嘅人士佢嘅自律性咧？ 其實都係嘅，其實譬如聽完啱啱嗰個即係發布嗰啲措施嗰個做法咧，其實就要了解咧，即係要消化就要啲時間啦。咁但係反而我最擔心就咁聽落咧，似乎最大問題可能係執行嗰度，即係多過去話要理解措施點樣做法。因為譬如執行嗰方面聽落係有啲難度嘅，即係譬如話你開頭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亦都要即係個別人士其實都要入個檢疫中心去進行啲測試啊。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再翻翻屋企啦，咁嗰啲其實喺執行上面有好大嘅困難嚇。咁譬如話翻到屋企一樣係啦，譬如好似你啱啱講，要其實係要個別人士係自律嘅喎，因為我估衞生衞生中心或者政府未必真係有咁多嘅人手咧去配套咧，可以真係做到話做埋呢方面嘅監察。即係當然佢哋當時好似之前咁樣，其實都有啲突擊嘅所謂檢查啊，即係睇下你係咪真係喺自己嘅處所咁樣啦。咁我估但係好大部分真係要要自有個自律性，因為你要走甩嘅話，或者用自己方法去避過呢啲監測，即係總有辦法。咁但係就要大家要有個因為依家如果唔係嘅話，你都明白，如果發覺真係有問題出現嘅話，佢又要收緊翻咧，咁又做翻一刀切嘅情況，咁就唔係咁理想。 嗱，我哋同事就即係啱啱話俾我聽咧，其實都查詢過衛生署，咁就係叫做嗰個自我監測咧。自我監測咧，其實係理解咧，就係、是、可以出街，就唔一定要嚟屋企，但係建議咧，佢哋盡量留喺屋企。咁你覺得呢個做法又如何咧？ 我覺得呢個好難執行到啦，即係變咗，譬如你睇翻即係 唔係話，即係香港市民其實都不嬲都係好好乖嘅，即係關於防疫嗰方面，譬如你嗰戴口罩啊、衞生啊。如果唔係我哋呢次個變種病毒暫時即係可能嗰過去幾日都會見到有啲明顯嘅個案上升，我哋見唔到，即係話我哋都仲擋得住嚇。咁但係如果講到你叫香港人困喺屋企唔出街，可能因為佢真係做咗，譬如我講14+7嗰種情況之後，譬如佢14日都。去咗檢疫中心，咁出翻嚟，咁你都會理解佢一定會出去街啊、買嘢、住處理咁樣，咁甚或是有好多即係事務要處理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呢、這個我會有啲質疑，即係嗰個係咪真係執行到乖乖地坐屋企呢個就有啲疑問嘅嚇，可能要有其他嘅機制，即係去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即係勸喻又好，或者甚或是監察，希望真係個相關人士真係要留翻自己處所先得。 嗯，另外一样咧，就系佢哋而家对于一啲叫低风险地区咧嚟港嘅人士咧，个检疫期都缩减咗嘅。你又点睇咧？ 呢个都合理嘅，因为我哋其实最惊咧就系个所谓变种病毒啦，因为对个社会即系构成好大嘅风险啊，即系如果有即系可能会第五波爆发啦。咁而我哋其实啱啱都讲过，其实嗰个关键词就系嗰一啲风险管理啦。咁如果相对嚟讲，風險較低咧，我哋應該用翻啲較低規格嘅防疫措施，因為我哋平衡嘅講緊係嗰個感染嘅風險啦，同埋即係對市民構成嘅不便嘛。咁如果整體真係話一個風險較低，或者對即係社會嘅影響較低嘅時候，咁的而且確要喺某啲位置咧，係等即係市民有翻個即係減低佢哋嘅不便，咁呢個所謂都係合理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林伟信，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吓。林伟信咧，佢系呢个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噶。嗱，电话号码18731，而家喺检疫中心嘅检疫期咧，喺有条件之下可以缩减，你又点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输入和2宗本地病例，其中1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29岁男子，在华大基因工作，每星期都有做测试。欧家荣话，患者曾经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可能是疫苗产生的抗体，因此估计曾经受感染。由于有保护性，病毒量低，亦都属于短暂性。另一宗关联个案是住在兴华二村丰兴楼的67岁家庭主妇，是早前确诊印度裔男子的非籍女友人的妈妈，带有 N501Y 和 E484K 的病毒株。新增输入个案是一名22岁印佣，上个月4日抵港，在酒店完成检疫之后，在大埔林村一间的村屋居住，可能患者曾经受感染，属于复阳个案。政府宣布对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同住大厦人士检疫的新安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目前正在检疫中心的几座大厦的居民，当局打算在未来几日逐步给他们离开，但返回社区之前需要接受检测和属于阴性结果。他希望有序地进行，不会造成混乱和出现长龙。另外，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话，留意到最近有个案可能同检疫酒店的感染措施或者是检测未尽完善有关，正是检视全港指定检疫酒店的措施和安排，会加强措施，包括要求酒店内采样人员必须是护理专业人员和接受培训，完成检讨之后会详细交代。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是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今朝早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批准短暂外出为父亲奔丧，但需要遵守特定条件，包括不可以与外界联络。民主党说，在胡志伟到达殡仪馆之前，丧礼现场对外开放，他到达之后就要按保释条件以私人场合举行。 胡志伟早前向惩教署申请外出，以便出席父亲的丧礼，署方以保安评估为由拒绝，提出以视像方式俾佢参与父亲的丧礼，但系胡志伟同家属话视像方式对父亲不敬，不接纳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载入大气层消蚀销毁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他说中方高度关注火箭活吸载入大气层的情况。他说据了解，火箭采用特殊技术设计，绝大部分的器件将会在载入过程中消蚀销毁，对航空活动和地面造成危害的机会率极低，相关主管部门将会及时对外通报情况。较早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预计长征五号火箭部分碎片将会在星期六至星期日期间重返大气层之后坠落地球，期望碎片会跌落海洋，但美国没有计划将碎片击落。另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说，火箭碎片目前下降至距离地表159至258公里，估计可能将会在星期六进入大气层，具体时间和坐标将会在坠落前一日内确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彩虹道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咁龙尾咧就一路排到上去观塘绕道，去到近观塘码头。其实现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花墟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咁车龙咧就排到去喇沙利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信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现在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是挤塞的，所以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过了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啦，断断续续排到过咗几元。提一提大家啦，旺角快富街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弥敦道至到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入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这条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是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些 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七年前，即系2014年嘅冬天，我同香港回教妇女会嘅一班朋友去到北角一间录音室，开展佢哋人生嘅第一次，就系录制广播剧。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星月茶座》。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私隐权并唔系绝对嘅，系应该同其他嘅人权、公众同埋社会利益取得平衡。 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蒋任宏， 呢种平衡往往系反映喺同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嘅条文，系公众咨询同埋立法程序嘅成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或者咧再講一講啦，就係、是、一啲嘅確診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啊。如果咧佢係已經接種咗兩劑疫苗之後，隔咗14日，咁亦都滿足咗一定嘅條件，佢嗰個檢疫嘅安排嘅改變啦。嗱，首先咧就即係分兩部分啦。如果咧佢本身係唔涉及到變種病毒嘅本地確診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咁佢本来呢嘅呢个嘅检疫期呢就应该係14日㗎。喺新安排之下，只要呢佢係满足咗特定嘅条件，即係话包括咗佢係接种咗两剂疫苗隔咗14日，以及呢係一啲嘅指定日子嘅测试呢係呈阴性，同埋抗体测试呢呈阳性嘅话，佢呢就可以变成係7+7啦。即係话7日就要喺检疫中心，另外嘅7日呢就是要接受家居的检疫，亦都是要配电子手环的，即是说呢就即是不可以出街了。咁而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如果佢涉及到变种病毒的本地感染个案的密切接触者，佢本来呢的检疫期呢就是要在检疫中心那里有一个强制检疫期呢，就是21日。现在呢只要他满足了头先所讲的三个条件，就是打晒两剂疫苗啦，以及呢是呼吸道样本测试呈指定日子的呼吸道样本测试呈阴性，同埋呢是抗体的测试结果呈阳性的话呢，他在检疫中心的检疫期呢就可以缩短到14日，然之后呢就再做7日的自我监察的。咁呢个就同头先即係所讲的家居检疫呢个情况有啲唔同啦，即係自我监察呢就即係代表呢就係佢係可以出街嘅，不过咧都即系根据卫生署嘅建议咧，就即系最好尽量都系留喺屋企啦。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如果针对住有一啲嘅人士，佢哋系住喺㓥房嘅话咧，咁、那个安排咧亦都系有所不同噶。如果住咗喺㓥房嘅人士咧，佢嗰个嘅检疫期咧就冇去縮減到嘅，咁呢個呢亦都係一個要留意嘅地方。咁此外呢就係、是、如果係有一啲嘅大廈，佢哋係本來係全棟呢都係要接受隔離檢疫嘅，佢呢係涉及到一個變種病毒個案嘅大廈嘅居民，咁喺新嘅安排之下， 他们是可以拿到一个阴性证明之后呢就可以回家了。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即是说现在有一些是即是之前属于譬如荃威花园啊，又或者是即是兴华村的个案啊，又或者是薄扶林道的个案呢，亦都有机会呢可以受惠于这个的新政策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如果能够即是回去屋企做一个家居检疫，你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你嘅一啲嘅意见嘅。嗱，电话旁边呢，我哋不如搵嚟一位嘅正系接受检疫嘅居民啦，佢系荃威花园 R 座嘅居民啦，谢先生嘅。咁啊，谢先生你好， 你好， 系谢。你好，你个电话的接收不是咁顺畅啊，请问你而家系身处喺边一度啊？ 高湾啊，想接收得唔系咁好啊。 哦，竹篙湾个信息唔系好，你入咗嚟几多日啦？ 今日算系第三日。 系吓，咁呢两日个情况喺中心入边嗰个情况如何呢？ 其实环境 OK 嘅，系啲食物就。唔系咁好啦，咁今日就听到有啲人有啲类似食物中毒嘅个案出现添，有啲居民 系即系有啲人食完嘢之后有唔舒服嘅情况， 系啊系啊，都有十几个。 哦吓，咁佢哋系即系今日开始发生嘅系咪啊？ 系啊，今日开始发生嘅，因为喺我哋嗰度有个群组，咁今日就好多人有信息流出嚟，就话都系食完嘢系唔舒服咁样。 嗯，系嗱，不如你又讲讲，即系你哋呢几日咧喺呢个检疫中心嘅生活啦，因为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之前有啲人士咧，对于喺竹篙湾嘅检疫嘅安排同埋佢嗰个配套设施入边咧，都有一啲嘅意见嘅，你又点样咧？ 如果讲环境 OK 嘅，因为望到海啦，我就单边咁啊，封出到设施上咧，首先就冇 WiFi 啦，咁一定要用数据卡啦。咁房里边亦都冇雪柜啦，咁所以啲嘢饮或者嘢食都系热嘅，需要。咁冷气就好冻嘅。咁如果你住喺楼下单位开大冷气咧，咁楼上单位会湿嘅，咁就有啲温差，咪又要上边个冷气开翻大咧，先可以对抗到啦。咁啊，床垫就非常之单薄啦。咁厕所亦都冇空气垫啦，就好焗嘅。 嗯。系 环境就一般，即系住宿嘅里边嘅环境一般。 嗯，咁其他嘅配套咧，譬如之前有一啲嘅人士讲过，譬如要啲垃圾袋啊，或者系寻求支援嘅时候咧，可能都未有咁快真系可以回复到俾你哋。咁你自己或者你其他啲居民嘅情况又系点啊？ 系啊，如果你譬如可能要需要补给啲饮品啊、公仔面啊，咁可能需要一。至两个钟头，佢先送咗过嚟咯。咁垃圾袋佢每一日都会一个大嘅垃圾袋俾你，咁你就将嗰晚就将所啲嘢垃圾袋到第二朝十点前就摆房门，咁佢就会有人嚟收。 系吓，嗱咁啊，而家咧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就系、是、如果你哋嗰个嘅检测啊系即系呈阴性嘅话咧，就有机会可以早啲翻去。咁呢度你哋又点睇咧？ 听到呢、這个。 系，唔好意思啊，嗱，听得唔系咁清楚，不如再讲过一次啊，信号收得唔系好好。阿谢生，系，唔好意思，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去确定一下咧，你喺嗰度嘅信号收得如何啊？吓，咁因为咧，阿谢生咧，佢就系正喺检疫嘅荃威花园 R 座有居民嘅，咁佢而家就喺竹篙湾啦，咁佢就话即系而家系第三日啦，咁佢亦都話咧，就係喺即係嗰度嘅環境咧係幾好嘅。咁不過，譬如喺食物嗰度，咁就今日就聽到有啲住户咧就唔係太舒服啦，即係食完嘢之後就有啲感覺唔係太舒服啦。咁另外亦都譬如有講到嗰度嘅一啲嘅房間，譬如係網絡嘅。配套啊，咁同埋咧係包括咗佢哋嘅其他嘅一啲嘅生活嘅問題啊等等咁樣嘅，咁啱啱就同佢傾緊咧，就係 如果而家有一啲新措施，可以早啲翻去屋企吓，咁佢哋点睇啦？系，阿谢生系翻翻嚟啦，系咪？谢生喺度。是嗱，唔好意思吓，咁因为咧可能个电话嘅线路咧有少少问题啊，咁一阵间我哋再揾翻阿谢生翻嚟咧，同佢再倾过。 出嚟啦，灯神！ 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嘅，你快啲讲啦！ 我要长生不老啊！我仲要长命得嚟，食得瞓得，仲要好似后生仔咁够力追女仔。 No problem， 咁你下半世做龙虾啦！ 真系恭喜晒啊！真系有啲生物可以长生不老噶、啊。龙虾就是其中一种了，想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死秘诀？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不死秘技》，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曼， 今个星期邀请到鍾意自由行嘅卡卡同大家分享之前同朋友自驾游阿曼嘅体验。 卡卡去到阿曼嘅太阳山睇日出，仲有去山顶露营啊！ 另外更参观古城同埋海边渔船城市啊！ 阿曼除咗沙多之外，仲有悬崖河谷睇噶。 当然唔少得阿曼嘅首都马斯克特嘅景点分享啦、啊！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揾翻咧，就系而家系竹篙湾检疫嘅荃威花园嘅居民啊，谢生啊，谢生， 系你好 啊，而家收得好啲啦吓，咁啊，不如 开咗门口啊， 不如讲讲啦，咁你哋而家对于依家呢个新安排嗰度系点睇咧？ 当听到呢个消息咧，大家都好开心，好期待啊，几时可以就得咧？但跟住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佢会几时过嚟检测咧？咁頭先亦都喺個群組度有啲人問過啲民安隊成員咧，佢哋話都唔清楚依件事，叫我哋大家繼續留意新聞。但就當區個區議員就話應該最快可以下星期陸續出營嘅，可以。 嗯，下星期咁即係其實都要再等多幾日喎。 係啊，可能禮拜六日唔開工啊嘛。 哦，咁但系头先你哋系问过相关方面，都仲未有一个结果咁样嘅。 未啊，系啊，因为喺个群组里边有啲人就问过呢度啲民安队，咁佢就话都未清楚收到任何通知，咁都系叫我哋留意翻新闻嘅公布。 嗯，其实对于你哋嚟讲，系咪即系如果真系可以翻到屋企再做检疫嘅话咧，会系好好多啊？ 系啊，我哋系接受即系分开唔同日子去做呢个定期检测系 OK 嘅。 嗱、啊，即系嗰啲安排，你觉得完全冇问题嘅，你都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系只要喺屋企离开呢度就好可以。 好啊，唔该晒你谢生，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吓。谢生咧系荃威花园嘅居民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8723，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作为美国头号敌人，委内瑞拉最近竟跌出媒体视线之外，就此沉静落嚟。原因在于国内反对派不成气候，令美国泄气。两年前，美国先至高调支持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成为临时总统，而家已经同佢保持距离。转捩点发生喺2020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大选。大选前，反对派早已四分五裂。瓜伊多顶住温和反对阵营的批评，坚持杯葛选举，结果令执政党大获全胜。瓜伊多不单只要离开议会，更令反对党失去在议会一直保持的多数优势。瓜伊多发起拒绝选举公投，以为可以用民意挽回颓势。点知人民反应冷淡，其实他是西方典型拔苗助长的反对派领袖。他以为可以利用国家危机和选民的不满，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或许选民开始的时候在情绪上会将希望投射到他身上，但是他从政经验少，毫无建树。最令选民难以忍受的就是他竟然要求美国出兵，这个是触碰了南美人民民族感情最敏感的神经，连反对派中也都有不少人离弃他， 令他陷入困境。面对反对派这个残局，欧盟率先打退堂鼓。拜登上台之后，见到这样的形势，迟迟不愿接触瓜尔多。就这样，依然动荡的委内瑞拉就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新闻价值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由于咧，即系头先大家听到咧嗰个嘅新嘅检疫安排啦，都涉及到几部分啦。咁不如我哋再讲一讲嘅讲一讲相关嘅资料，亦都有一个资料嘅更正啊吓。嗱，咁首先咧就系、如果系一啲系唔涉及到变种病毒嘅本地确诊个案嘅密切接触者，如果佢已经接种咗两剂嘅新冠疫苗，隔咗14日，咁佢亦都系喺进入检疫嘅时候，首日佢嘅呼吸道嘅样本嘅检测结果系阴性，同埋个抗体测试结果系呈阳性，佢嘅检疫期咧系可以由而家嘅14日減到去7日，並且是可以用家居檢疫去取代入住檢疫中心，但是檢疫人士呢就是要配合到電子監測的了。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但是如果它是涉及到變種病毒的密切接觸者，它如果符合以上的條件呢，咁亦都要符合咗一啲喺指定日子嘅检疫中心嘅样本嘅检测，亦都系呈阴性嘅话咧，佢嘅喺检疫中心嘅隔离日数就可以由21日减到去14日，然之后再做7日嘅自我监察，同埋咧要喺第19日再去社区检测中心咧做强制检测。咁即系分咗两种，如果系唔涉及变异病毒嘅，满足咗一定条件，佢系可以咧用家居检疫取代入住检疫中心。但系如果涉及到变种病毒嘅话咧，咁佢满足咗一定条件咧，就只系可以将佢喺检疫中心嘅隔离日数由21日缩短到14日，再做7日嘅自我监测啦。咁啊，18731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咧，就系喺柴湾嗰边啊，系属于系东区嘅柴湾嗰边东区翡翠选区嘅区议员黎志强。黎志强你好。 哎呀，你好啊，陈小姐。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而家系兴华二村咧，丰兴楼嗰边嗰个嘅住客嘅状况系点啊？ 而家仲系未有消息。咁咧，房屋处嘅经理咧，头先我都同佢咧系通过电话嘅。咁佢话而家只系等紧上头，有乜嘢命落嚟就同佢配合。咁就你知啊，封区都封咗好耐啊，超过咗十几，而家差唔多15、16个钟头都有多啦。咁我就唔知道点解卫生署到而家仲唔可以做个决定啊？咁因为咧就4号、5号、6号呢三日嗰个嘅检疫咧都已经系完咗噶啦。咁就到而家咧就冇讲出嚟话有确诊嘅，即系嗰个检疫系有确诊嘅个案嘅都啊，佢冇宣布嘅。咁既然冇宣布，即系零确诊啦、清零啦，系咪？唔要清零嘅时候咧，咁应该如果今日个卫生署嗰个最新嘅记者招待会讲咧，咁就应该冇问题啦，唔使话真系走去隔离营啦，咁样咯，系咯。 即系其实你哋检测就做晒噶啦，而家其实等待紧咧，就系究竟跟住落嚟到底点样处理，系唔系可以解翻嗰个嘅围封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系吓。咁但系到而家为止都仲系未有啲咩消息嘅。咁但系喺围封期间有冇任何嘅一啲嘅不便啊，或者其他问题啊，系出现咧？ 咁啊，梗系有不便啦。咁啲人即系想要出去啊，买下嘢啊，或者有时或者要有啲事要出去做啊，翻工啊之类都冇可能。 而家全部就係有出冇入，翻嚟嘅就運咗喺屋企裏面啦。咁但又唔知道要等到幾時喎、啊？因為點解咧？這個尤其是而家風興樓呢個受限區域咧，都未試過咁嘅，因為你由薄扶林道啊，同埋康怡花園 N2 座嗰度都冇咁嘅情況嘅，我都唔知佢而家搞乜嘢。 新聞其實係咪所有住客咧都已經揾到，即係做曬檢測嘅咧？因為係咪之前有一啲嘅住客係揾唔到啊？ 就係、是、嗱，佢由四號、五號咧就叫人落去檢測，咁有好多都好合作，自動自覺咧就落去嘅。咁但係都因為你知道啊，公屋咧就有個屋契，即係嗰啲叫做屋證啊。屋证里面有晒所有名单咁啊，边个喺度住咁样，咁就嗰啲单位有几多个都清楚晒嘅。佢哋集低之后咧，可能就知道有啲咧仲未曾去检测，咁所以就喺寻晚啊，就由11点开始就逐家逐户去刮人落嚟啦。咁都俾佢刮晒噶啦，咁啊刮唔到嗰啲咧，就可能系翻夜班啊，或者好夜翻嚟啊嗰啲咁样。咁佢哋今朝早都上去逐家逐户喺屋企同佢哋做㗎啦，咁換句說話都已經做曬㗎啦，我問個經理話做曬㗎啦，咁連埋四號、五號、六號呢三日嘅呢，到而家呢都未曾聽到衛生署話有確診，即係而家住咗喺豐興樓呢度裏面嘅居民係冇確診嘅個案， 係，所以都期望可以盡快解封啦。多謝曬你黎志強，傾到呢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有先跟進，較早前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近彩虹道第二線嘅意外咧，係已經清理好，咁但係一帶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嘅。而家車龍排到上觀塘繞道龍尾近觀塘碼頭。咁另外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對開。反方向太子道東去觀塘近御港灣一段塞到界限街近書院道。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實施間封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車龍就排到浙江街。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同埋股份编号6928嘅股份。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8，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报16880蚊，比上日收市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点。啱啱转咗1820.51美元，卖出1821.4美元。港汇指数101.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丰盛苑。现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嘅龙尾啦，排到去深马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就去到星河名居。另外一宗嘅坏车事故咧，就喺香港仔隧道噶。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入口管道之内啦，就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军营，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乐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城市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至于将隧的九龙入口车龙相当之长的，因为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快线都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了，但是就很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路面的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车龙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车多，龙尾在新桥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禁飞就很迟才做，所以就有大量输入变种病毒个案。其次呢，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些漏洞，所以你只是在下游工作，检疫酒店未到位，这个是不足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你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6:40啦。咁啊，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今晚直播室嘅两位传媒人咧，分别就系冯振超以及系谭慧仪嘅，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先講一講咧，一個就係喺上個星期啊，政府係公布咗嘅一項措施啦。咁就上個星期政府就宣布啦，打算咧係要求外籍家庭用工續約嘅時候，又或者去嚟香港嘅時候咧，都係必須要先接種咗疫苗嘅嚇。咁但係咧喺即係呢個嘅宣布咧出咗嚟之後啦，都引起好多嘅迴響啦。咁當然啦，即係隨住嗰一個嘅宣布咧，同時之間咧亦都有另一个要求咧，就系全香港37万名嘅外佣啊，喺今个月9号或者之前咧，要做强制检测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到咧，就系喺礼拜6日嘅时候啦，都有唔少嘅检测中心嘅地方咧，系大排长龙嘅，即系好多 嘅外佣姐姐咧，就喺嗰度排隊就等做檢測啦。嗱，咁頭先都講過啦，原本咧政府上個禮拜宣布話外佣強制檢測之外咧，亦都多咗一項建議，就係話外佣續約或者嚟香港嘅時候咧，必須係要先打咗疫苗啦。咁但係亦都咧係引起咗菲律賓嗰方面咧，因為佢哋都輸出好多嘅外佣嚟香港啊，有感到不滿嘅。咁佢哋嘅駐港總領事咧就認為咧，即係香港政府唔應該強制外佣接種疫苗啦，亦都係話咧，如果接種疫苗咧係成為來港工作嘅條件咧，就應該涵蓋所有由外地來香港工作嘅人士。又話咧係政府咧係之前啊冇就依件事咧係直接諮詢領事館嘅。咁而稍後啦，菲律賓外長咧洛欽咧亦都喺社交媒體嗰度開腔回應啦，就話咧個做法咧係帶有歧視嘅。嗱咁啊，到咗係今個星期二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亦都話即係留意到咧係一啲嘅社會嘅聲音，咁所以咧佢就話。是要求呢是劳工及福利局重新检视，要再睇睇啲理据可行性，亦都要同专家同埋包括较多外佣嚟香港国家嘅总领事呢商量，究竟呢件事呢系咪可以实行啦。咁林郑月娥呢一个回应呢亦都系惹嚟咗就系菲律宾外长洛欽嘅赞赏啦。嗱，我想请问即系两位，即系当然而家劳福局呢就未有一啲新嘅宣布啦，但系总括呢喺上个礼拜五到今个礼拜二为止的一些发展，大家怎么看呢？政府在公布这项措施的时候，那个究竟他那个心思熟虑程度是怎样呢？即是今次的事件又反映了什么的问题呢？冯振超， 我想呢个问题就其实大家看回头呢，其实都是一贯的老问题来的，就是罗志刚局长那个的，就是跟公众之间的沟通呢，是出现了一个我觉得都是相当大的问题。调回转头讲，如果不是罗志刚局长那日就是那个的言论，就是就说如果不打就即是可以即是选择不做，那类似是这个的讲法啦。咁我喺即係其实我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唉，又一次即係自制嘅一个嘅公关灾难。咁只不过今次嘅公关灾难呢，其实点解会即係同过去有啲唔同呢？过去好多时或者都係即係特首或者政府都唔会有太多嘅补充回应，但係今次因为涉及到其他嘅国家啦，即係亦都去到一个外交层面啦，咁呢个唔係特区政府可以自己去处理嘅问题。好明顯地，我覺得呢一個即係你話中央關唔關注呢個問題呢，我個人覺得就應該係相當關注嘅。咁所以特首就出嚟就重新就推翻咗阿羅局長嘅之前嗰個嘅講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咧係可以做得好好多，即係簡而言之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話羅局長當日唔係嗰番説話，甚至乎就係話我哋而家咧香港特區政府咧就為咗外佣嘅安全，我哋咧就優先咧就俾外佣家庭佣工佢哋去接種疫苗，而其他嘅地方嚟嘅外籍嘅工作嘅人士咧就冇呢一個嘅安排，亦都唔會。为他们就特制这种措施，我觉得整件事就调转了。 即是你觉得是那个表述的方法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譬如我们看到外佣要在5月9号之前做大量检测，虽然是有些混乱，亦都排好长的队，有很多的外佣姐姐，但是他们的怨言不是太，即是我不觉得很大。再加上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那些的外佣的朋友呢，他们都不是很抗拒去验或者去打针。因为调回转头呢，其实他们接收的信息呢就比较跟香港人接收的信息不同，就是菲律宾那边其实都爆发那个的疫情都挺厉害，亦都不是那么有很多针药去打。在今日情况底下，其实我想在香港工作的外佣呢，他们 想打針嘅意欲咧，我諗唔可以。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政府嘅話，我就會慎重地去諗啊，就係如果你從個外佣姐姐或者嗰個國家嘅狀況，再加埋就係外交層面幾方面去諗，你點樣包裝呢件事去講翻出嚟？這個相當重要咯。即係我今次覺得又係其實係好離奇嘅呢件事，係唔應該成為咗即係今個星期我哋討論嘅一件事，因為確實我諗羅局長如果以佢嘅即係嗰個嘅能力啊、智慧啊，其實冇理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樣咧，成為咗自由風嘅話題。咁我而且佢嗰啲問題通常都唔係啲好大爭議性嘅，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先至係即係我諗咧，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咧香港一個咁即係可以講得話，即係經濟又咁差，個政治氣氛又唔係咁好嘅時候咧。為官者咧，慎言係相當重要咯。即係其實明明係一件好事嚟噶，即係你變咗咧，你講到又好似逼佢哋去打，咁然後咧又菲律賓嘅外交部又要出聲，特首又要出嚟幫佢重新去定調。其實我成日都話，我哋即係譬如我咁啦，我哋打工嘅人咧係為我哋嘅公司、為我哋嘅老闆解決問題嘛。但係我而家睇到咧，即係阿羅局長就係為他的老闆呢增加了新的問題咯。 其實你剛才所講到即係羅志光局長以往的一些嘅處理啦、都成為了依個節目的議題。其實都唔單止就係依個節目的議題嘅，即係唔少嘅時事討論節目咧都有討論到，譬如他過往的一些嘅即係言論啊等等咁樣嘅。咁但係今次事件大家又覺得是不是一個表述上面有問題呢？又或者即係唔係如果用另一個方法講，就會大家會係接受多啲，亦都唔會引起咗今次嘅風波呢？如果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呢，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呢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譚偉儀你又點睇呢？ 我覺得呢即係成件事呢，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某一位特定嘅官員佢嘅表述或者是怎樣講說話呢，這個是一個即公關的問題，還有是個官員去應對一些的棘手的問題，即未至於去到危機，即棘手問題的時候你怎樣去即跟這個公眾去溝通，這個是一個技術的問題。但我覺得在今次這件事上面是還有兩個是比較上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剛才燕平你都提到，即係整個政府政策推出的個深思熟慮的程度去到哪一度？我覺得即係亦都對羅局長公平啲，即係整個我哋嘅抗疫嘅措施咧，因為呢個係關乎到呢個外籍嘅傭工，所以佢出嚟解話。但係成個政府抗疫嘅措施啊，同埋呢啲係咁緊急去推出的政策呢，是不是他一個人的決定呢，還是整個政府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的一個決定呢？所以這個呢就當你整個政府都有一個共識之後，你去那個負責那個政策局你出來去推呢，就是你一個推動的一個問題。但我為什麼說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呢，就是今次呢是引發了一場即不大不小，但是呢其實是沒有需要發生的一場外交風波，就好像剛才馮振超話，即本來不應該成為我哋今日要討論嘅議題嚟嘅。即如果因為你涉及到外籍嘅人士，雖然佢哋係嚟即幫忙，即做呢個家務嘅即個傭工，但係佢哋都係要喺香港攞呢個工作簽證嘅。咁你係咪一視同仁呢？其實今次除咗菲律賓之外咧，其實印尼嘅總領事咧，亦都係提出咗呢個你就算不是抗議都好，都表達了不滿的。即是一個涉及到外交的問題上面，即是你事先就算你定了你都跟人家講一聲嘛，你沒有跟人家打過招呼這樣推了出來，這個是一個在外交禮儀上面是有問題。當然我也都明白到現在即其實我們現在講的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公共衛生，一個遇上一個危機的時候你是不是要當機立斷，即係我香港政府係有權去制定呢個政策嘅，但係因為你涉及到外籍人士，你要同嗰個國家嘅即係透過外交渠道啦，或者係特區政府，或者透過呢個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咧，要同相關國家去打招呼啦，咁樣呢個係一個外交嘅程序嚟嘅。咁即係由此推，即係再推去睇下咧，就我覺得我哋嘅特區政府。我希望我哋特區政府嘅官員，當佢哋制定一啲政策嘅時候， 尤其一啲係好重大嘅政策，係有外交嘅影響嘅政策嘅時候，係你除咗諗香港自己之外，係咪要應該有一個闊啲嘅思維？其實就好似我哋好之前講翻轉頭之前，香港好多嘅政策，我哋除咗諗我哋自己之外，你要諗下我哋周邊，或者譬如就算你即通關一樣嘅，即譬如你有冇諗過內地一啲嘅省市佢哋嘅感受係點樣，或者內地嘅民眾嘅感受係點樣？咁喺呢一件事上就係即好明顯地係我唔懷疑即特區政府喺制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是為了一個好的一個意向的，是希望即盡快控制住疫情的。但是很多時候呢，就算你那個目的是好的，或者是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你中間如果是思考即思量是欠周全的話呢，就會引出一些很不必要的麻煩出來。所以呢，即在這個措施出來之後呢，就除了即因為菲律賓這個菲律賓的總領事先開聲，跟住就他們的外長啦。這位菲律賓的外長呢，大家如果看下新聞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之即可以說即是詞鋒很犀利，甚至可以說他口沫遮攔的一個人來的。再加上這個就是我說我們特區政府，因為香港我們始終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我們在決定一些情況的時候，有沒有想一下即關聯的國家的本身的問題在哪裡？剛才馮錦超說了，在菲律賓他本身的疫苗是不夠的，他自己都不夠的。咁我哋香港人，我哋算係比較幸運啦，即係政府同我哋採購咗疫苗。雖然依家嗰個去接受疫苗嗰個比例咧都仲係好低，但係我哋起碼有啊嘛。但係菲律賓，你話如果你一定要打咗先至可以俾個工作簽證俾你，佢可能真係冇辦法去打嘅喎，同埋喺短時間。第二就係菲律賓依家佢就嚟要總統大選，佢成個國家咧係好民粹嘅，咁民粹咧係都會令到佢啲官員。同埋佢哋嘅民間嗰個，大家都明白咧，選舉嘅時候咧，佢會有好容易就會變成一個即係民粹嘅一個情緒嘅反應，咁你就會令到咧我哋特區政府咧會尷尬。咁另外一個可能再扯得遠啲嘅咧，比較微妙嘅咧，就係話中國同菲律賓嘅關係係好好嘅，同埋咧我哋喺即係呢個南海嘅糾紛上面好多問題咧，即係其實中國同菲律賓亦都係有啲合作嘅，即係或者有啲大家有啲共識嘅。咁即係一個你唔會因為一件菲傭即係呢個外傭去打針嘅事件去影響到即係兩個國家之間嘅關係。咁我亦都即係見到即係後嚟亦都特首都好快啦嚇，即係見到呢個成個嗰、那個。反應之後咧，都好快係即係叫呢個勞福局咧，就先即係要再重新檢討一下。另外一個即係頭先我哋亦都提到就係話，如果你係呢個規定，你就如果你淨係俾一啲即係外佣先至要打針先至可以有工作簽證，咁其他歐美國家嚟香港做嘢嘅人。他們是否也都要同樣呢？因為我們香港我們有這個平機會，也都有相關的法例，即香港是一個我們是 不會就算是我們都不想被人覺得，你就算你不是不要被人覺得我們是針對某一些群組，或者是覺得可能對他們是會 有一定的歧視，無論出發點幾好都好，我覺得即或者我真的真心希望特區政府將來是推出一些重大的措施的時候，一定除了想我們自己之外，要想到即受影響的相關的周邊的城市或者是附近的國家，即是當地人家的實際的情況是怎樣，還有事先溝通是非常非常之重要。除了剛才馮錦超說的，即到你去推銷政策的個技巧之外，事先的溝通可能是更加重要。 好，那不如我們聽一聽聽眾的一些看法。電話號碼1872311，有位聽眾吳先生在這裡，吳先生你好。 你好，我意見咧，就係、是、我非常同意香港電台嘅提議咧，就是、有啲友善嘅溝通，呢、這個係好緊要噶。但係我哋咧就記得，任何一個政府好、電台好嘅官員咧，佢有陣時講嘢咧都冇咁友善。但係呢件事嚟講咧，關於打針呢樣嘢咧，我哋唔係歧視嗰啲外佣。問題就係所有啲外佣咧，喺香港嘅禮拜日、禮拜六咧，喺公園啊， 喺停車場啦，喺天橋啊，一百幾十人聚集嘅，呢啲係佢哋嘅習慣，我哋唔習慣。但係我哋希望佢打針咧，佢自己好，唔好令到香港人咧個個都有機會傳染到。因為佢哋所講嘅第二啲人嚟香港做嘢，點會話禮拜日全部一百幾十人踎喺天橋啊？所以嚟講，我要大家溝通得好。香港電台所講嘅咧，呢啲係非常之啱嘅。但係呢個打針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有 好明白，多谢晒吴先生嘅，听阿黄先生嘅意见啦。黄生你好， 喂， 系，请讲啊。 我觉得佢根本就成个嗰个政府学埋嗰啲咩战狼式嘅 style 去咁样做呢啲嘢，即系讲得出呢啲好傲慢嘅。咁你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睇下特首，哦，原来移民嘅就全部都系逃犯。咁你佢个下属。 移民嘅系逃犯，佢几时讲过呢句说话？ 吓吓，我话所有移民嘅都系逃犯啊嘛，前嗰几日，咪琴日，咁唔紧要啊，你 check 翻啦。咁咪就系上梁，你睇佢出到嚟牙牙咋咋，所有人都系错嘅。啊，我咁佢个下属梗系咩？所以应该调翻转，系个上司搞到个下属做嘢做到一撇一镬粥咁样。咁我想话啦，咁人哋。即系今时今日，你稍微有少少咩嘅？香港啊，几多个家庭系靠啲姐姐啊？吓、啊、咩叫做唔打针唔好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请个 agent 啊，嗰啲价炒到几多？20,000啊，姐姐炒到7,000啊！你咁叻，你有冇揾啲其他 source 啊？帮香港人啊？冇你就唔好咁样牙牙咋咋啦。 嗯，啊，仲有明白好。是多謝曬阿黃先生的意見啊！不過咧，喺今次呢、這個即係外佣打針嘅事件入邊咧，其實頭先阿馮振超除咗係講到阿羅志光局長嘅表述嘅問題咧，但係一項政策嘅出台咧，其實就即係應該係咪都經過全個團隊嘅深思熟慮先至會推出嚟嘅咧？ 其實我覺得個政策本身真係唔係好大問題㗎。好老實講，係真係表達嗰陣時，你點樣樣去同即係各方面去溝通，點樣同領事館溝通出嚟講嘅時候，點樣樣去令到啲外佣嘅姐姐啲姨姨佢哋了解，感覺到香港其實政府係愛護佢哋嘅。我覺得咁就已經仲即係最重要咯，就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好簡單嘅咋，即係我哋千祈唔好將佢複雜化，即係就睇到係一個好難去處理嘅問題，確實唔係啊，而且。我覺得喺現在，即係我其實譬如嗰次阿羅局長嗰個嘅，即係對我嘅講話，其實我都有聽噶。其實真係可以講得好啲嘅，真係我唔想咧，即係成日都好似話針對政府佢哋個政策，覺得佢做得唔好。我覺得呢個政策本身真係冇問題，唔係好大問題噶。即係如果你話調翻轉，唔係話嗰個嘅溝通去到咁樣樣咧，其實真係好難搞到咁樣樣嘅。 嗯，好啊，咁啊，其实除咗系应该要揾驻港专员公署之外咧，即系今次事件仲有啲咩教训其实可以吸取咧？阿谭乜嘢？ 都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依家抗疫当前，好多时候咧，你系要即系我哋都觉得即系政府咧，佢系喺需要当机立断嘅，好多时候系要一啲系要你唔可以喺度磨嚟磨去。咁我都同意阿冯俊超话，即系呢个政策本身佢个问题。不是太大的，即其實你因為你特定有群組，你需要去即先去接種，先去保障你的僱主啦，即同埋呢個你自己本身啦，同埋你成個即成個香港市民的安全，咁呢個係冇問題嘅。只不過咧就係話，作為政府，你唔可以 表述到底 係 點樣。 中国接任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之后，终于当地的星期五就维护多边主义和加强联合国角色举办高级别视像会议。会议将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出席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是三人首次出席同一场的活动，亦都是继三月阿拉斯加会议之后中美外交官再次交锋。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在会上讨论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并且会强调对维持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至关重要的核心原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日前表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应对当前的全球危机之中，多边主义是正确的出路。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0度或者以上，预测大致是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沙田路出九龙近博康村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较早前管道内慢线的坏车亦都已经拖走了，一带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就非常繁忙，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彩怡花园。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油站一段的龙尾去到联合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近荃湾花园。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的西沙路因为紧急维修，现在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雅典居的慢线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杜思容，商讨一名在今年4月6日出生的女婴的福利事宜。何婉仪，商讨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商讨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赵天明，商讨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何志光，商讨五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其富，商讨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郭信孝，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郭家明，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彭德旺，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冯查莲，商讨八岁和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是杜文蔚，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个时候大概11岁到啦，激嬲咗阿妈好驚啊，唔知点算好。於是呢就走咗落街，用紧余嘅零用钱呢买咗两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 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亦都有听众咧想继续发表啊。刚才对于即系上个星期啦吓，政府一度提出咧就话外佣如果要嚟香港做嘢或者续约咧，就必须要先打疫苗咧嘅呢一个议题。咁啊，睇睇咧佢嘅睇法系点样啦？郭小姐你好，郭小姐， 系你好，你好，系三位主持啊， 你好， 系咩睇法？系啦，首先咧，我谂即系听到其实。首先，嘉宾主持啦，阿冯生系咪？咁就讲得好啱，就系、是、我觉得系根本呢个真系唔系话题嚟嘅。基本上，如果你打嘅话，我觉得呢个都系应该系其实系一个德政嚟嘅，算系。因为嗱，好简单啦，我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出去玩又好，或者系去做义工啊，我真系好明显，我真系一听嘅时候，我都净觉得做义工去一啲地方，我哋一定要打晒针先入得去噶。唔打針嘅話，你唔可以入去添啊！直情係點解咧？唔係因為話驚你傳染俾佢，或者將當地傳染俾你，或者點？咁但係如果你入到去真係有事嘅話，喂，你都加重咗當地嘅醫療負擔噶嘛？咁、所以人哋要你打針就係因為當地可能有一啲咁嘅嘢係需要你打咗針先入得嚟嘅，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咯。但係亦都講翻一樣嘢、就是，就係真係個表達嗰方面點解佢表達到咁咯？咁同埋你話如果係咪所有外籍人士嚟或者點，係咪大家自己香港人自己都炒作到講到咁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咯。係點解會搞成今日咁？唔好再講話咩互信啊，冇曬互信乜嘢？互信呢一樣嘢真係要栽培，慢慢培養出嚟嘅。大家係要累積出嚟，亦都唔好講到咁個人嗰啲攻擊咯。唔通你話一個長官出嚟講完之後，個個唔打曬針或者點咩？唔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都未打嘅原因，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咁樣打個針，我有藥物敏感，所以我自己都要睇，就係、是、咁簡單。唔係因為我唔支持個政策，就係、是、咁簡單。都有呢一樣嘢響説。不過阿羅生就真係阿長官，真係點解？个表达嗰方面系喺咁样讲咧， 明白。 所以到呢、這、一个，佢哋都真系喺啲字眼度咧，若咧真系要有人哋嘅感受去讲嘅时候，我谂大家会系真系比较舒服啲，会好啲咯。 好多谢晒郭小姐嘅意见吓，咁啊，亦都要睇睇咧，即系跟住啊劳福局啦，再检视过之后咧，会唔会有一啲新嘅睇法出嚟啦？嗱，跟住咧想转一转啦，就系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涉及到咧系民主党嘅。前主席胡志伟啦，咁因为佢而家其实佢系即系本来系还押当中嘅，咁但系咧佢嘅爸爸啦之前就离世啦，咁亦都系今晚咧会撤令啦、举殡啦咁样。咁较早之前胡志伟咧佢就向惩教署嗰度申请咧系希望出外参加丧礼嘅，咁但系就俾惩教署拒绝啦。咁惩教署咧并且提出咧就系话佢哋可以是透过即是传输视像信息吓、去令到佢都可以去即是协助到胡志伟嘅咁样。咁惩教署当初佢系话点解要去拒绝咧？佢就话考虑到在囚人士所犯嘅罪行、保安风险、押解路线、地点安全等各项保安嘅因素。咁亦都咧留意到咧丧礼嘅日期、时间、地点，较早时咧被社交媒体广泛报道，网上亦有人士号召咧系丧礼当日到场支持。咁所以经过保安评估，为咗保障咧惩教人员、在囚人士及公众人士嘅安全，就决定。唔批准有关嘅申请啦。咁但系胡志伟今日咧就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啦。咁啊，法官咧系接纳咧基于人道理由，容许胡志伟喺特 定的時間保釋外出奔喪，但是就要遵守多項的條件，包括就是外出的時間、地點和路線保密，而他的爸爸的喪禮亦都要在私人場所進行，只是邀請特定的家庭成員出席，喪禮的入面的人數、時間長度都有限制，而保釋期間胡志偉是不可以和外界不相關的人士溝通。法官杜麗冰就說他不是批評懲教署，明白署方早前考慮到事件涉及到高風險，亦都說是欣賞律政司的努力，因為今天在法院那裡是律政司的代表是說接受是基於人道理由，是胡志偉是可以保釋外出的，所以法官就說因此他們就最終是批准胡志偉有條件外出了。怎麼看今次整件事件的發展呢？譚慧儀， 整件事到今日即係高院嗰個裁決之後咧，我覺得就處理得相當之好嘅。即係本來一件事，即係我覺得即係法庭咧係基即係頭先好似你即係引述咗法庭嘅講法，即係基於人道，同埋因為呢個奔喪咧，我哋都知道，尤其係中國人啦嚇，即係我哋即係仲要係父親。即係向父親見最後一面，呢個係我哋即係為人子女咧，係大家都係覺得係即係應該要做嘅事，亦都從無論係從人道啊，即係文化，即係各方面都係應該要做嘅。咁我覺得法院今次咧係將呢件事咧，即係比較係圓滿地係解決咗一個可能會引發一場好大嘅風波，甚至係可能係即係喺對呢個成個喺某一啲政治嘅議題上邊會出現更一啲嘅政治嘅風波，都將佢係即係平息咗嘅。即係你話懲教署佢當初嗰個決定，當然係好非常之有爭議性。一方面是他会给人一个印象呢，就非常之不符合，即是不符合这个人之常情这样。但他所讲的一些政治的风险呢，或者是即是这个是其实大家就我们就觉得呢，即是本来一个丧礼呢本身他都是一个即是家庭的一件事来的。胡志伟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的特定的即是背景啦，政治嘅背景，佢有支持者，呢個唔出奇。但我覺得啲支持者，當你話我呼籲去現場去支持，咁你係去做乜嘢咧？人哋係一個喪禮嚟嘅，同埋咧，即係你可能會令到佢呢個保釋咧係會困難嘅。咁依家其實法庭亦都係有條件嘅，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提到，即係你要有即係佢個保密啦，你點樣去啦嚇？我覺得懲教署或者懲教署嘅考慮就係唔想即係成件事變咗一場政治 show 咁樣。咁依家如果係咁胡志偉亦都係好清楚，佢出嚟嗰個目的，佢係去向佢嘅父即係逝世嘅父親，即係盡最後一啲嘅孝心。你唔係出嚟去做一場政治 show， 咁我覺得即係成件事咧係處理得都算係幾合情合理嘅，即係發展到依家。 咁當初其實懲教署咧拒絕咗胡志偉外出去申請嘅之後咧，其實曾經提出過就係咪可以以視訊方式咧去直播喪禮啦，又或者以視訊方式咧俾胡志偉去係瞻仰遺容嘅。不過咧就受胡志偉去即係反對啦嚇，即係亦都唔接受呢個咁樣嘅建議嘅。馮振超， 我諗咧其實呢件事咧本身就我諗懲教署啦，或者保安當局啦，有佢哋嘅觀點啊，有佢哋嘅諗法。咁我諗佢哋通盤考慮係咪就作出咗呢個決定咧？咁就其實而家睇翻轉頭咧，就係、其實呢個唔係真係純粹係一個胡志偉本身嘅一個保安嘅一個事件嚟嘅。呢件事你好容易就其實你不能不政治化，胡志偉本身就有政治人物，佢本身而家涉及嘅案件裏面亦都係一啲政治行動、政治行為去產生嘅一啲嘅案件嚟嘅，有一部分嚇。咁變咗嚟講就係話，作為政府或者作為保安當局，我諗通盤考慮嘅話，就要諗曬呢一啲咁嘅即係社會公眾嘅反應啊，大家點樣睇啊，甚至乎就係、本身覺得就係話，正如頭先阿譚慧儀所講嘅，就係中國人其實即係我諗 不同各族的人啦，都其實即係有親友喪生去世，咁都希望即係能夠盡翻自己的孝道去見翻最後面。咁呢個係好簡單，大家好容易理解的事。咁由於本身咧，其實懲教署就唔需要向外去解釋佢本身嗰個嘅理據嘅，咁所以我哋都無從得知。咁今次其實而家咁樣處理咗咧，我個人覺得就係一個好嘅一個，即係起碼嚟講冇令到件事再惡化啦。因為呢件事咧本身其實正如頭先我所講啦，佢係一個眾人之事嚟噶啦，已經即係政治事件嚟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咁又去做一輪嘅大家互相去即係支持或者反對嘅都。各自有自己的觀點，去又係即係大吵一場，咁又係我覺得即係相當之無謂啦嚇。即係其實係咪大家應該其實你話建立互信啊，或者建立一個嘅大家感覺良好嘅社會咧，市民、社會、政府大家都有責任，盡量少出亂子，盡量唔好有咁多即係呢啲咁容易產生誤會嘅衝突，即係產生衝突嘅誤會咧。呢一個係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要即係要諗得好小心。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譚慧儀、馮振超兩位傾其他話題。 吸毒唔單止影響自己，仲令仔女受苦。 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幻覺好犀利㗎啦，熄咗盞燈啦，唔開啦，喺度自己大叫大嗌啦。个小朋友坐咗喺个厅度，佢翻到去咧，其实佢喺个驾驶度嗰个情绪咧都反复同埋大嘅，因为佢吓亲啊嘛。 想听阿芬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繼續翻返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直播室咧，繼續有譚慧儀啦，同埋馮振超兩位嘅傳媒人咧，同我哋總評下一周嘅時事嘅。嗱，跟住咧就想講一講咧，就係六四嘅集會啦。咁因為維園六四集會咧，舊年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係即係不被批准去舉行嘅。咁不過咧，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啦，同埋一啲嘅支聯會常委啦，同埋其他嘅人士咧，就進入咗去維園嗰度點起燭光。咁亦都咧系有人咧系因此而被检控嘅。喺寻日啊，法院咧就即系判处咧系黄之锋啦、岑傲辉啦、袁家伟啦，同埋梁海晴咧，就系佢哋已经早前咧承认咗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就系讲紧旧年六四嘅维园嘅即系呢个事件啦。咁而因此咧，佢哋四人咧系被判囚咧系4至10个月嘅。嗱，咁啊，亦都咧即系除咗佢哋今次系被判囚之外啦，咁亦都要大家都会系留意翻啦。今年嚟紧嘅六四嘅晚会又会点样做咧？因为较早之前咧，康文署已经系以疫情为理由咧，拒绝处理支联会喺维园举行六四集会嘅申请嘅。咁而警方嗰方面咧，暂时咧就未正式表明咧系会反对咧集会嘅申请。咁不过如果观乎翻上年嘅情况，似乎今年要继续喺维园搞一个烛光集会是不是并不乐观呢？但是如果并不乐观的时候，究竟即维园的这个的烛光晚会会怎样去进行呢？譬如就是这个即支联会的副主席周幸彤，他就说呢，就是即使警方好像去年这样不批准集会，仍然会坚持做正确的事，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他就即是当然亦都是话啦，到时呢是不会呼吁市民呢到场集会，但就话亦都可以去容许嘅地方呢公开悼念点燃烛光嘅。咁话大家係要喺可承受嘅范围之内呢做事嘅。咁支联会亦都会考虑呢网上程序。好啦，两位即係点睇今年个情况或者今年个形势呢？咁多年嘅烛光晚会即係去年就断咗啦。90年开始举办，冯振超。 我想今年都不会即是办得成，即是我觉得即是如果你说从官方的角度看呢，其实今年和上年的疫情去 比較不是很大分別。今年雖然你說有疫苗打，但是個狀況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周邊很多地方都仍然是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諗官方就好有足夠理據去唔批准嘅啦。咁所以你話一個即係合法嘅一個集會咧，其實就冇乜可能。即係我而家我自己個人覺得冇乜可能。咁你話有部分人去即係佢哋自己去悼念啦，咁呢個另外一回事啦。你唔可以叫人哋去即係一齊悼念，咁你自己悼念嘅咁其實基本上啦悼念六四是不是一个的爱国行为呢？其实某程度上都是的，即是他是关心自己祖国的民情啊、民生啊。因为我即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八九年那个的情况就是即是反官倒啊、反贪污啊、反腐败啊这样。咁这个其实是一个爱国表现来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你说是不是即是不可以悼念得呢？我覺得不可以公開宣傳咧，嗌人去悼念。但係你如果你自己覺得你想悼念嘅，咁啊冇人阻得你，咁你自己屋企悼念都得噶嘛。咁所以我諗件事就，我暫時睇應該唔會係一個即係又會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啲社會運動啊，或者即係一啲嘅動員啊。因為始終而家嗰個嘅社會氣氛咧都係比較低氣壓嘅。咁啊，大家仍然係即係摸索緊究竟嗰個嘅所謂新常態是怎樣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因為我不是一個後生仔，我是一個即是中年人，我覺得大家都是要守法的，尤其是在現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如果不是的話呢，其實每每就容易是即是墮入了一個的所謂國安法啊，或者其他的法例即是抵觸了底下呢，而就即是又被判刑啊，或者即系受即系牢狱之灾，我觉得呢一个系唔值得噶咯。 但系如果啲市民咧，佢哋去即系周行同就话啦，即系如可以去容许嘅地方公开悼念咧，点燃烛光咧，咁就算即系分开咁样去进行，公开咁样进行，其实呢个又会唔会有一啲法律风险？ 我根本就我唔系好明佢嗰个嘅逻辑或者讲法，点样公开而又即系。一齊係咪佢有冇講話一齊悼念咧？如果冇嘅話，咁佢自己所謂嘅公開係咪佢自己揸住支蠟燭喺街嗰度咧？我好難去理解。但係我唔想話即係覺得佢有咩做錯。確實，如果佢話佢自己喺街嗰度悼念嘅，咁佢自己企喺度咁冇問題啊。一個人冇人話唔可以喺街度，即係佢自己，譬如係佢自己，即係當日喺街嗰度默哀咁企喺度，冇人阻得佢。咁但係我覺得你話尤其是係喺而家香港嘅社會形勢底下咧，即係我諗大家真係做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慮啊。同埋，如果你話係即係公眾人物或者係代表某一啲團體嘅話，就更加重要啊。因為係大家仍然係摸索緊嗰個新嘅嗰個遊戲規則啊，政治上面又好，你自己生活上面都好，其實好多嘢以前可能做得，但係而家唔做得，佢真係話俾你知唔做得。咁你如果你話你係都要做嘅話，咁你咪唯有你要承擔翻你嘅責任咯。 嗯，譚慧儀點睇？ 我都覺得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守法嘅社會啦嚇。但我自己就個人就覺得咧，即係我係唔希望見到呢個悼念六四嘅燭光咧，即係從咁多年到今年咧，即係話唔見曬咁樣。我本人係唔希望見到咁樣嘅情況嘅。但係即係呢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去年即係譬如你頭先提到，即係有幾位即係因為呢個去年參加非法集會，即係判刑啦。 未經批准集結。 係啦，咁我哋都睇到即係警方當時採取即係拘捕到依家即係起訴到依家佢哋即係被定罪，係因為佢哋係呢個係參與呢個未經批准嘅非法嘅集會，同埋一啲佢哋係一啲係主要嘅人物嚟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譬如今年嘅六四，當然到如果到嗰陣時你話即係成個香港嘅疫情已經過曬，冇曬呢個社交嗰、那個即係距離嗰個規定，咁就要睇政府你批唔批。但係我都認同馮振超話齋，即係我睇唔到即係短時間之內呢個疫情會受控。咁喺唔受控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好難想像政府會批呢一個大型嘅集會嘅。但係你冇咗個大型嘅集會，如果譬如話大家朋友，我幾個朋友，我入去圍院度點起支燭光，同埋我四個人一組或者幾多人一組，即係按照係嗰個政府嘅規定，我又睇唔到警察即係警方 有咩理由，即係因為你點咗支燭光，佢會嚟拉你。或者即係你都要有個法理嘅依據嚟噶嘛？即係就算警方當日拘捕佢哋，都係話佢哋係一個非法嘅集會先至去拘捕嘅啫。同埋佢都唔係拘捕曬你所有去維園嗰啲人啦，只不過係佢係拘捕咗啲，即係佢警方覺得你係主辦嘅或者係組織者咁，或者主要嘅人士啦咁。咁所以呢度嚟嚟去去，我都覺得你無論係就算是政府或者是呢个警方，佢要采取行动，佢都有个法理嘅依据嘅。咁当然无论如何，即今年咧，因为系呢个国安法之后嘅第一个六四，咁一定系会好受瞩目嘅。 我哋七点半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专家委员会建议放宽对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检疫安排，符合接种两剂疫苗并且已经相隔14日等条件的密切接触者，检疫期由14日减至7日，并且以家居检疫取代入住隔离营。涉及变种病毒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如果符合已经接种的要求，检疫期亦都可以由21日减至14日。另外，變種病毒個案患者所住的大廈無需再全座居民去檢疫。至於正在隔離營的相關人士，取得陰性檢測證明之後亦都可以離開。新安排今晚起生效。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頭不明，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源頭不明個案的患者是一名29岁华大基因员工，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是本港首宗接种两剂疫苗之后，是本港首宗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的病毒量非常低，相信因为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产生保护作用。新增的关联个案患者是住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的67岁家庭主妇，是早前确诊印度裔男子的非籍女友人的妈妈，带有 N501Y 和 E484K 的病毒株。新增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22岁印佣，上个月4号抵港，在酒店完成检疫之后，在大埔林村一间村屋居住，怀疑是复阳个案。本港至今有11宗社区感染新冠变种病毒个案，8宗同首宗的印度裔男子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说，会跟进是否有人刻意隐瞒，如果有证据可能会检控。卫生防护中心说，印度裔男子同他的女性友人没有透露部分行踪，当局后来在识别几宗涉及外佣的个案时候，发现豪丰和康怡花园 N2 座外佣互相认识，但是东涌影湾园的个案似乎没有流行病学关联。基于怀疑，个案追踪办公室作详细的调查，对方透露多一些行踪。对于是不记得抑或是当时病发之中想不起，就有待调查。涉及民主派初选案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今早获高等法院法官批准保释短暂外出为父亲奔丧，多名民主派人士到殡仪馆吊唁。胡志伟抵达现场之后，丧礼要按保释条件以私人场合举行，丧礼现场下午对外开放，多名民主党成员到场致祭。前民主派议员梁继昌、叶建源和初选案被告之一的施德来亦都有到场，立法会议员陈佩贤等自送花牌。胡志伟早前向惩教处申请外出出席父亲丧礼，主方以保安评估为由拒绝，提出以视像方式俾佢参与父亲丧礼，但是胡志伟同埋家属认为是不敬，不接纳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 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还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接近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还是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西隧的龙尾是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都是接近 Mega Box， 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都是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在御港湾这一段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都还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最后提一提大家，马鞍山西沙路有紧急维修，近去西贡方向近住雅典居的慢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东涌飞熊的个案和之前在佐敦印度裔男人的变种病毒的基因是相同的。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其实应该要加大做基因排序的能力，基本上每一个输入个案我们都到，就算社区有爆发，立刻可以找回哪个个案入了去社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直播室继续有冯振超和谭慧仪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刚才我们有讲到今年的六四啦，往年支联会都会在维园那里举行烛光集会的。不过今年他们的申请首先就是被康文署以疫情为理由而拒绝处理他们对维园使用权的申请，而警方暂时都未正式表明会反对集会申请的。郑先生，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你好， 系你好，陈小姐，三位好，系 你好。 咁咧，我觉得咧，即系今年咧，因为你啱啱咧就有四位啦，咁啊，即系都判咗刑，即系肯定咧。如果你而家再去即系话维园啊，到时做啲烛光咧，咁如果你东，我谂咧，到时警察都会啊，即系封咗维园啊。如果好似旧年咁样夹硬入去咧，咁变咗你咪有廿几人被告咯。咁我觉得今年咧，即系你主教联会咧。 就唔應該再即係有一啲即係一啲默許啊或者咩咧，就呼籲啲人再去即係話夾硬做呢啲咁嘅紀念活動咯。即係好似阿馮生頭先講啦，如果你真係有心紀念嘅，你咪自己默開咯。你認為六四你值得紀念嘅時候，咁我覺得咧，支聯會再搞呢啲咧，而家有國安法啦，咁同埋佢個口號咧，其實都好危險咯。咁你又話咩結束一黨專政啊呢樣嘢咧，其實你都係呢啲。即係講呢啲口號咧，都好高危咯。即係我即係覺得支聯會咧就唔應該再叫呢啲。同埋你話即係話要追究屠城責任呢啲口號咧，而家即係你話已經過咗咁多年，同埋咧你當時你大家而家仲未一個分到究竟你係啲人係犯咗即係動亂罪啊，或者乜嘢咧？大家都未説清楚嘅時候，你成日再不斷糾纏呢樣嘢咧，搞到而家都即係大家啲心情啊都好亂咯。咁我覺得不如你靜一靜，即係用你自己嘅方式去。悼念啦，就唔好再去即係叫啲人去咧。到時你又拉啲人咧，即係而家你非法集結都係判坐監噶嘛，係咯，變咗就無謂再搞呢啲咯。 好，唔該曬鄭先生嘅意見啦。咁不過咧，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個嘅角度咧，想同兩位傾傾嘅。嗱，支聯會咧本身佢就係用一個即係係好多個團體咧加入啦，組成嘅一個嘅聯會啦。咁但係咧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啦，即係佢係超過成200個嘅會員團體。過去一段時間咧係陸陸續續有應該係有五個嘅會員團體咧係退出嘅。咁、那個理由咧就包括咗咧話佢唔係議員啦，咁所以咧個議辦咧亦都唔存在啦，咁所以就即係退出咗。因為有啲咧係用議員辦事處嘅名義咧加入咗支聯會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位咧就話：喂，我其實咧即係喺六四之後咧，我議員辦事處咧係順理成章咁加入咗支聯會，但係30年嚟咧我都冇參加過會議或者任何會。冇咁，所以咧就正式退会啦。咁样咁啊，除咗系即系退会之外啦，另外亦都咧系佢哋嘅14个常委之中啦，有8个咧都系被控告嘅，都系涉及到旧年咧喺维园嘅嗰个嘅烛光嘅聚集噶。嗱，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点睇即系支联会嘅未来路向咧？即系且不论佢嗰个五大纲领究竟改唔改，又或者系咪触犯国安法啦？咁但系单单系睇退会同埋佢支联会多人被检控，咁以后支联会又即系可有可从咧？冯振超， 我谂呢一个就即系要睇支联会佢哋本身嘅即系领导层佢哋自己点睇啦件事。咁好明显地，而家喺新嘅即系国安法底下咧，其实究竟支联会嗰个嘅合法性，嗱到呢一刻为止都冇人话过佢系一个唔合法组织啦。咁而且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好大程度咧，真係正如頭先我上一節所講啦嘅，支聯會本身其實佢哋嗰個嘅一啲嘅訴求咧，可能係觸犯咗呢個國安法，但係佢哋有一啲核心價值其實佢都係愛國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從一個大局觀去睇啊嚇。可以喺香港長遠嚟講，如果唔係一個政治低氣壓嘅情況底下，會唔會以後其實支聯會辦一啲嘅活動，就能夠彰顯到香港同內地之間嗰個一國兩制呢個嘅實質嘅一個示範作用呢？我諗呢一個都係即係唔係淨係特區政府嘅，我覺得即係中央政府一定係有佢考量喺度。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風頭火勢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每一個嘅唔同嘅持份者，有啲即係譬如話退會，有啲就即係被告。咁我諗其實各自都有自己嘅睇法咯。咁我唔會覺得話退會嘅就係即係係咪因為而家驚即係觸犯國安法就退會咧？咁其實就算佢真係咁諗，這個都相當合理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唔係話去即係去即係對各自有啲乜嘢嘅批評嘅時候，反而就係話大家其實唔同嘅持份者喺呢個時候係揾緊自己仍然可以喺香港合法嘅一啲嘅政治訴求嘅空間咯。咁你話而且呢一個嘅所謂唔找一個新嘅政治訴求空間，其實喺官方嚟講都係一樣。究竟佢幾時會放翻即係支聯會集會？會唔會同即係定下一啲紅線，就是、某一啲嘅即係口號唔準嗌？我諗呢一啲咧喺往後个社会气氛稳定翻啲嘅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啦。 嗯，谭慧仪， 嗱我因为咧譬如基本法咧系保障咗，即系香港嘅人，即系香港市民咧， 我哋係有呢、這個集會嘅自由嘅。咁但係呢，即係當你去譬如好似支聯會，佢係一個組織啦，佢亦都係相當之政治的一個組織。咁佢每年嗰個代表作呢，即係每一年最大件事呢，就係、是、組織呢個維園呢、這個燭光晚會。咁個問題呢就出在係呢，即係以往我哋係未有國安法嘅，有好多嘢呢即係你係可以做嘅。有咗國安法之後，即係國安法加埋基本法，即係一方面我哋係有遊行集會嘅自由，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因為國安法佢亦都有啲係即係關乎到國家安全嘅問題，即係同埋關乎到咧，即係你會唔會即係引起對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嘅一啲嘅影響啊，或者仇恨一啲嘅言論啊，即係行為有好多。咁即係今年嘅六四點解即係引發咁多嘅議論咧？亦都因為佢係喺國安法之後嘅第一次嘅，即係第一次嘅六四週年。咁其實我覺得對各方面都係一個考驗嚟嘅。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警方，包括支聯會，你點樣去處理咧？咁當然你抗疫疫情係一個係一個大嘅環境。冇人希望喺疫情之間，即係個情況之下，你去搞場即係轟轟烈烈嘅唔知咩嘅集會咧，係喺呢個咧就係一個衞生公共衞生嘅考慮。但至於你頭先提到即係支聯會佢嘅前途，同埋佢依家有啲核心嘅成員咧，即係退出啊，或者即係有呢、這個官非啊，有啲拉咗啊咁樣。咁其實都我都好同意啊，馮俊超頭先話，即係佢個將來咧，其實都係喺佢哋嘅領導層嘅一念之差，即係佢究竟覺得喺國安法之下，你需要支聯會你唔可以係一個非法組織啊嘛，係咪？你都希望保留支聯會嘅合法性嘅。咁、那個事實就係、是。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即系我哋已经有咗国安法。咁喺国安法呢一个框框下边，支联会嘅生存，你点样去生存呢？咁我觉得系佢哋要认真去讨论嘅，同埋认真要去考虑嘅。即系一啲嘅核心人嘅成员，佢哋即系退咗出去，有各种唔同嘅理由。但系你如果嗰个支联会嘅领导层核心呢个领导层，佢系希望将支联会系继续落去嘅话咧，咁你一定要睇翻个法律个框架系可以点样嘅。即系你头先提到佢有几个纲领啊，好多嘢，咁佢将来。系啦，佢要唔要去重新檢視一下、檢討一下？點樣去做？咁支聯會成立嘅宗旨，我哋大家都知道，當年六四之後，即係佢希望去推動呢、這個即係 支援國內嘅 支援呢個內地即係成個中華民族中國嘅一個民主嘅發展。呢、這個我同意係一個即係。都係相當之即係對個國家係對個國家關心係關心你國家嘅一個改變啦咁樣，係一個佢係一個有一個好嘅一個目的喺度嘅，但你要去達至呢個目的咧，你係要喺一個合法嘅框框下邊，你先至做得到嘅。如果你係即係變咗係一個非法嘅組織嘅話，你發揮唔到個作用啊！即係好現實咁樣講，咁所以我覺得依家支聯會嚟講咧，即係佢哋真係要去睇一睇，即係將來嗰個定位同埋你點樣喺嗰個法律嘅框架下邊去做。咁其實咧，對於警方嚟講咧，我覺得今次咧亦都係一個考驗嚟嘅。譬如舊年佢即係時候佢拘捕咗即係呢咁即係呢幾位主要嘅人士啦嚇。佢唔係因為你去參加六四集會，你去拘捕你噶嘛？佢拘捕係因為咧，話呢個係一個非法嘅集會， 未經批准集結。 係啦，我又唔覺得警方，因為如果我點住支蠟燭喺維園，佢憑咩嚟拉你咧？我又唔覺得會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啦。即係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咁係另外一就已經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好同意頭先啊，馮俊超提咗一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幾大一個問題，就係喺國安法之後，即係點樣再繼續維持香港嘅一國兩制嘅空間係去到邊一度？即係包括一啲嘅市民對一啲嘅 特別的一些的議題的特別的關注，其中就包括這個六四。咁其實六四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喺香港亦都係引發咗好多一啲唔同嘅反應嘅。喺過去呢幾年咧，就已經開始出現咗一啲嘅年青人，即係後生嘅一輩，覺得關我乜事啫？呢個係中國嘅事，都唔我係香港人，唔關我事咁。咁其實呢一個咧係我亦都知道咧，即係內地有關部門即係有啲學者咧研究香港問題嘅學者咧，佢哋都相當之憂慮嘅。即係當即係如果香港年青一代覺得呢個六四記，即係就算嚇係紀念六四。都覺得不關我事，覺得是跟我是 純粹的香港人，這個是整、就是、個中國內地的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其實這個呢亦都係一個即係北京都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我哋依家即係就算有咗國安法，好多嘢你係即係將佢撳咗落嚟，但係將來年青一代嗰、那個對呢個國家嘅認同係點樣，同埋點樣去即係俾一定嘅空間俾香港人去做一啲即係喺一國兩制嘅框架下邊係可以做得到嘅嘢咯。 支聯會其中一個口號同埋綱領咧，就係結束一黨專政啦。咁其實較早之前咧，基本法委員會嘅前副主任梁愛詩就話咧，依個口號咧係咪違法咧，都要視乎翻證據同埋前後嘅行為同埋言論。咁過去就話咧，憲法就住國家制度作出規定，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受尊重，任何人不應作出違反憲法嘅言論嘅。依個就係較早之前梁愛詩嘅講法。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想傾翻一個同我哋新闻界相当之相关嘅议题啊，就系、是、第25届人权新闻奖咧，寻日揭晓啦，咁亦都有系56位嘅人权新闻奖嘅得主咧，联署系呼吁咧守护新闻自由嘅。 我们不是怪兽， 正因为要兼顾要照顾小朋友啦，所以咧都变咗养成咗咧，不如就带埋个女一齐去跑啦、 嗯。我们不是怪兽，不一样的妈妈，我的子女这样教系列嘉宾会同孩子一齐跑山嘅妈妈。何嘉欣， 咁我记得佢细个啲嘅时候，我哋就带佢行呢个八仙岭嘅其中一岭先高峰，半路咧佢都有啲攰，真系佢坚持要上埋个顶咯。咁、我都其实好欣赏嘅，其实喺嗰个过程。 星期日晚10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我是谭伟清啊，嚟紧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嘅大情小事。唔差乎，之前嚟过索维拉玩，又遇到过呢一对日本拉面夫妇啦。咁佢哋知道佢想离开日本，咁所以佢就嚟咗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情小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谭慧仪两位嘅传媒人喺度嘅。啊，寻日咧就系第25届人权新闻奖咧嘅揭晓嘅日子啦。咁啊，当晚咧亦都有56位啊，系即系人权新闻奖嘅得主啦，同埋一群无法以实名签署嘅记者咧，发表咗一个联署声明嘅。咁喺声明入边咧，佢哋就话香港嘅新闻自由正系面临前所未有嘅冲击，新闻工作者履行第四权嘅天职变得举步维艰，亦都话过去一年咧，香港嘅言论空间咧急速紧缩，当局自行修改传媒代表嘅定义，大规模搜查新闻机构，咁啊，亦都咧系近日咧就住所谓假新闻嘅立法咧来势汹汹噶。咁、那个声明入边咧，佢哋又指出啦，系即系担心咧，就系新闻界系冻结得救啦，呢啲咧都系唔单止系威胁新闻工作者免于恐惧嘅自由，而随恐惧而嚟嘅自我审查越趋恶化咧，最终系会削弱公众嘅知情权同埋监督权。佢哋都系对于坊间咧所谓即系记者冇特权或者新闻自由非绝对呢一样嘢咧有一个表述噶。咁佢就话咧，即系香港宪制同埋法律咧给予新闻工作者享有同一般公众稍有不同嘅待遇，乃系因应传媒发挥第四权代表公众监察掌权者，从而赋予保障而非特权。 權嘅。咁佢哋喺個聯署最後就話啦，即係業界狀況咧，正係香港人權狀況倒退嘅縮影。佢哋要求政府咧停止阻礙前線記者工作，並呼籲咧社會各界支持喺各個崗位努力嘅同業持續關注相關報導。最後咧以一句願真理在胸不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咧作結呢個聲明嘅。系啦，两位即系点样睇佢哋入边所描述嘅状况同埋呢个联署咧？谭伟仪， 其实咧咁啱咧，其实今日系星期五吓，即系今个星期一咧，其实系呢个我哋叫做世界新闻自由日嚟嘅。咁系一个全球嘅一个都几国际化嘅，即系全球嘅即系主要嘅新闻机构咧，即系其实喺。今個禮拜一咧，即亦都係有一個國際嘅組織，大家都發表咗，即係不約而同發表咗唔同嘅評論啦，即係覺得係喺依家呢個時代咧，係更新聞自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呢個係絕對認同。其實呢個世界新聞自由日咧係每年一次嘅，即係喺呢幾年開始咗。咁我都覺得咧，即係。香港咧就好似未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一個活動啦，但係全球唔同嘅國家都有呢個紀念嘅活動，即係同埋係即係啲主流嘅媒體咧係會即係就住呢一日咧係再更加去講清楚新聞自由點解係重要。我其實覺得咧香港嘅情況咧，即係依家好大嘅程度上邊咧，就係因為近排咧即係因為這個剛才你提到啦，即係假新聞那個，即係咪要立法啦？同埋即係當然咧，都係國安法之後，即係有好多嘅新嘅問題出現咗。咁有一啲嘢係咪即係國安法嘅框架下邊，你點樣喺呢個框架下邊去即係同呢個新聞團體，即係新聞機構嘅採訪，係有冇一啲嘅即係有張力嘅地方，點樣去處理咧？其實都一啲新嘅情況出現咗嘅，這個無可否認嘅。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只要我哋大家都係。專業的，我覺得最保障新聞自由或者保護新聞自由最最重要的是我們從業員，我們自己，我們所有的報導都應該是以事實 為根據，即一定是要事實為根據的。那政府現在即是在想是不是要就這個假新聞去立法啊，這樣那樣啊，那都要去搞呢？我覺得其實現在在有一些國家已經是有這個假新聞法的，譬如在亞洲就有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在歐洲咧，其實德國亦都有，法國咧係好早就已經有噶啦。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喺香港需唔需要咧？尤其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時空之下，我哋需唔需要搞一個咧？咁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嘅呢個假新聞法咧，佢喺成個立法過程當中咧，係都係有引起好大嘅呢個反響，社會嘅反響都有好大嘅爭議性。德國咧通過咗，係喺好大嘅反對聲音之中係通過咗嘅，但係依家就似乎德國政府咧都喺度重新去諗，仲要唔要再去即係點樣去係咪有啲要修改嘅地方？我覺得個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話，我哋最不想見到的就是任何一個政府因為一個咁樣嘅法例，用呢個法例咧就去禁止或者係用呢個法例去打擊一啲新聞從業員或者新聞機構對政府嘅批評，或者去禁咗一啲係我政府覺得唔中意，我就用呢條法例去對付你。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地方。咁當然香港需唔需要一個假新聞法咧？我覺得咧依家係為時過早嘅。即係政府，你話政府有冇呢個責任去諗，或者佢有冇權力去諗？佢梗係有權力去諗啦，佢可以去諗。但係你係咪真係要去做？我覺得你無論你點樣做咧，你唔可以去匆匆忙忙咁樣就去立呢條法例嘅。你一定咧係要一個好廣泛嘅社會嘅諮詢啦，尤其咧係要同呢個新聞界去呢個好好去溝通同埋去諮詢嘅。 係，馮振超點睇呢個聯署？ 我諗咧，呢個係即係反映咗同業嘅擔心啦。咁其實假新聞法咧本身 我想就需要呢去建基于一个呢就是说你同业界或者同个社会之间呢一啲嘅讨论，同埋就是说大家有冇一啲嘅可以攞得到一啲嘅共识。因为呢其实除咗假新闻法之外呢，香港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法例呢去保障呢一啲消息呢係唔可以呢即係虚假嘅陈述啊，无论喺即係财呢一个嘅即係金融界啊，喺一个嘅即系一啲商业活动啊，甚至乎个人上面嘅诽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一啲咧阻止假消息嘅流传嘅一啲嘅现存嘅法例。咁所以你话其实系咪即系有一个好重、好急切嘅必要去立呢个假新闻法？我谂要同公众去解释得好清楚，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一国两制或者香港嘅金融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唔係淨係話我哋嘅金融法規嘅先進完善，而係話你要睇翻個整體嗰個社會環境氣氛啊、一啲嘅，尤其是係新聞自由。其實所謂新聞自由唔係淨係講話報導呢一個嘅即係相關嘅政治新聞。新聞自由嘅意思係話，其實任何對於呢個社會重要嘅消息都應該得到報導。咁而正正咧，其實咧一個金融市場咧最重要嘅就係話消息流通。如果一個嘅所謂新聞假新聞法咧，喺一個嘅所謂諮詢或者思慮不周嘅情況底下咧，去即係草草咗立法咧，其實呢一個固然我諗即係喺政府嚟講就希望將一啲嘅所謂即係假消息去盡量減少啦。咁但係可能做出嚟咧，對個社會嗰個嘅影響咧，未必一定係真係全部都係好事啦。 好，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兩位，再見。 拜拜。